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就向往舞台，希望我能够站在上面，看上这舞台灯光灿烂，让世界跟我一起转动。有一天终于我已长大，用汗水走成自己的路，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 声音仍然声音我心跳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想告诉你我的心情，你并不是我的唯一。虽然你说你不在，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实为着紧，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轻快笑着行，冥冥中都总注定你负恶恨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功理，失眠莫无法辨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

三年后，北京中心城绿色出行将达到75%，小汽车出行比例要下降到25%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年均下降5%。此外，2020年电动车单次充电蓄时里程将达300公里，实用性堪比汽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旋转，寒冬已走远，春天带来无尽温暖。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，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，将我唤醒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，总有一种感觉在我的心里，不经意的绽放，总有一种感觉，走过了10000年，只因为这湛蓝色的梦想，我们经过这里。夕阳散尽，灿烂星空又升起，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。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艰难，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。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从来就没有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。

雪后清理积雪已经成为很多北方车主的必备技能，但一些新手司机或不经常遇到雪天的司机，对于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比较少。如果不及时清理，很可能将你的车门、车窗等部位冻得结结实实，不仅清理起来很费力，还会耽误你出行的时间。所以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，雪后一定要尽快清理积雪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其实雪后不开车，也应该及时将积雪清理干净，否则白天雪化了，但晚上很可能会冻上，第二天出现打不开车门车窗的情况。所以利用好工具及时清理积雪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说到我们的雨刷，由于雨刷是橡胶材质，且与风挡玻璃贴合得很好，下雪时有可能会把雨刷冻在玻璃上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如果使用雨刷，轻则损坏雨刷，重则会将雨刮条撕掉。有些朋友喜欢用升降玻璃的方法来清除侧窗上的积雪，利用车窗下沿的密封胶条作为刮雪板，这种方法有时候是很好的。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刚刚落的浮雪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是已经结冰的雪渣就会伤车了。首先会损伤胶条，其次如果边缘处冻得太瓷实的话，下降车窗会影响升降电机的寿命，严重的甚至会烧坏电机。降雪天气，车辆容易积雪，前后车牌经常会被雪遮挡，不要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其实这也属于遮挡号牌的范畴，驾驶者有义务保持车牌的整洁和完好，因此就有不少人利用这点钻空子，一旦被认定为故意行为，就会从重从严处罚，记12分，罚款200元。当然如果雨雪特别大，气温骤降，因此造成的积雪遮挡号牌的话，交警也会视情况从轻处罚的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下雪虽然非常浪漫，但会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一定影响，及时清理积雪，安全上路。 披星戴月的奔波，只为一扇窗，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，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，

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爱情的底线就像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面能照出你内心善恶的心灵。真诚面对你的爱而付出，也许会感动对方的心，幸福恩爱的生活在一起。如果你把情感当作游戏，缘分会与你擦肩而过，幸运女神慢慢疏远你，你会抱恨终身而后悔不已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不要去试探爱，有时候人是经不起考验和诱惑的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